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慈善不是明星炒作的手段，法律如何看待诈捐问题。之后呢，跟大家讲一讲新中国要有自己的商标，中国现代茶叶事业的第一张国字头名片。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从2021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加强动物运输管理，北京要求生产和使用单位运输实验动物应该使用符合要求的专用车辆，同时要求有关部门细化运输环节的安全管理制度。30日，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决定。条例所称的实验动物，是指经过人工饲养繁育，对其携带的微生物及寄生虫实施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的，应用于科学研究、教学、生产和检定的，以及其他的科学实验的动物。没有唇枪舌战，没有对簿公堂，在包容与体谅的气氛之下，两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昨天在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多元调解中心的云法庭顺利和解。更难得的是，当得知郑州的被告公司受暴雨灾害影响经营困难之后，权利人就赔偿数额做出让步，被告公司代理人隔屏道谢说，我们会汲取教训，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成为朋友。这起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原告是一家动画技术公司，创作了卡通形象罗小黑。该公司发现郑州的一个汽车用品网店当中所出售的汽车钥匙扣上没有经过授权印上了罗小黑的形象，于是提起了诉讼索赔。昨天，台铃品牌电动自行车北京代理商向举报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线索的北京市民颁发了10,000元的奖金。该市民是3月份本市建立起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举报奖励制度以来获得举报制度的第一人。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7月30日的上午10点，备受关注的上海杀妻焚尸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严某杰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之后，被害人小刘的父母说，严某杰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还纵火焚烧尸体，当时女儿已经怀孕，一尸两命，手段极其残忍。事情发生在2020年的3月29日的早上8点多，严某杰驾车至其岳父的住处，向2楼卧室的妻子小刘索要钱款，用于归还赌债，遭到拒绝之后，至厨房拿水果刀，采用威胁的方式再次索要钱款。被拒绝之后，持刀是刺戳小刘的颈部，致其死亡。为毁尸灭迹，严某杰在卧室里面用打火机点燃书本等物，引燃屋内的物品后逃离现场，致该房屋2楼室内物品及楼房结构严重损毁。严某杰作案之后主动投案，到案之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的犯罪事实。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说捐10,000，实捐100，明星诈捐，法律怎么看？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 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最近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有一个说唱歌手捐了100块钱，但是他呢却说啊自己捐了18000，然后呢就把这个回单啊改成了18000，而且还转发了微博。但是很快就有火眼金睛的网友发现，诶，这个图是 P 过的。后来啊，这歌手也承认了啊，说呢的确是在这个捐款当中造了假，并且承认啊实际自己只捐了100块。那这次捐款的造假事件影响是很恶劣的，歌手呢也退出了正在录制的综艺节目。那么慈善并不是明星炒作的手段，法律如何看待诈捐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哎，秦鹏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公益捐款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行为？那法律上呢对这种公益捐款的性质又是如何认定的？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捐款是一种赠与行为，赠与人呢与受赠人之间成立赠与合同法律关系。赠与合同啊就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在第658条第一款规定了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第二款呢明确规定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啊，不能撤销。也就是说啊，这个公益捐款、是一种不可撤销的赠与行为啊。 那么诈捐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诈捐啊，就是在公益捐赠场合承诺捐赠而不履行，在这个过程中啊，这捐赠人啊已经获得了名誉，却不履行这个捐赠义务，此时啊，捐赠人和受赠人之间啊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受赠人啊可以请求交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常见的这个诈捐啊一般出现在两种捐款方式中。一种呢是捐赠人通过媒体等公开方式承诺捐赠的，二是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捐赠的财物啊没有现实交付，极易产生这个纸面捐款。 那像刚才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说的这个诈捐的情况，并不是说他承诺捐赠没有捐，而是他真的是已经捐了，只不过捐款的数额不一样，而且差距很大，非常之大。那这个也算是诈捐是吗？ 对的，在民法典第660条啊规定了啊，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啊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这个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啊，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啊可以请求交付。这依据上述规定啊，应当交付的赠与财产啊，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毁损、灭失的啊，赠与人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那么在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刚才跟大家所举的这个例子当中哈，那这位这个歌手啊，他当时呢说自己捐了18000，实际上只捐了100块，那剩下的他应该说的18000减去100，那17900块还剩下这么多，他是不是应该支付呢？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案子啊，可能也不同于我们常见的这个诈捐，因为他是欺骗的是自己的粉丝网友，我们说的诈捐啊，他是在网络上公开承诺，比如说，哎，我本人因为发生这个灾害，我要承诺捐18000，但是实际他打给公益组织打过去这100块钱，那剩下的17900块钱是吧？他就要补齐这个捐款，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呢，他并没有向这个红十字会啊等公益组织说我要捐款，而是对网友说我捐了18000，其实他捐了一个，他其实欺骗了网友啊。他这个，但是呢他向这个公众撒谎的行为啊，法律上虽然他没有受到惩罚，不过网友们说啊他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那像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捐款实际上他并没有承诺我要捐18000，只是在微博当中他造了一个假，是吧？ 对，这属于道德瑕疵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从现在情况来看，他确实是 没有触犯刑法，也没有在民事上负担债权债务行为，他需要负法律责任，是一种道德的对自身形象的损害了。嗯，对。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诈捐的哈。那像您刚才所说的啊，比如说我承诺捐款，但我实际上呢没有捐，或者说是还通过这个很多媒介公开表示、公开承诺，或者说签署了一个什么协议，最后没有捐，那么这个到底是一个民事上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民事法律行为呢，还是说行为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有可能触及到这样的一个刑法的这样的一个底线，需要动用刑法的方式来进行调整、进行规制了呢？ 我们说诈捐啊，它其实是因为面向不同，它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怒而不捐，就是我向公益组织承诺捐100万，最后没有捐款，这叫怒而不捐，这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它对公益组织承担有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公益组织可以请求他继续支付。另一种啊，就是募而不捐，他说哎，我要募集这一批资金，然后冒充公益组织说我要去给灾区捐款，他募集了100万，结果他就占为己有了。 这个就是刑法主动范围了，这个是电信诈骗的常用伎俩，就是他们冒充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骗取他人财产，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哦，募而不捐，就是说承诺我要这个募集这些钱，然后把这些钱捐赠出去，但实际上他钱已经收集过来了，别人其他的我们这个善良的市民朋友已经把钱捐给他了。 但是呢，他却拿这个钱挪作他用啊，或者怎么样，没有实现当初他的承诺捐出去，是这个意思是吧？对，是的，在现实情况中呢，也有这样的案例啊。2019年7月啊，这个魏某、周某啊，招揽组织的多人，在微信上冒充山村支教的女教师，并配上了女性头像，添加被害人微信后啊，通过聊天发支教照片等方式啊，取得被害人信任，后来虚构 给山区儿童过生日啊，帮山区儿童购买学习生活用品等理由啊，骗取被害人以捐款资助的名义进行转账啊，他骗取了大概10万块钱吧。经过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被告人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啊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且构成了是共同犯罪。法院以诈骗罪啊判处魏某有期徒刑3年4个月。 分别判处其他被告2年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了相应的罚金。这是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件哈。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也能看到哈一些这样的公益捐赠的项目、公益捐助的项目，很多朋友啊出于爱心啊，出于对别人的这样的关怀关心啊，也都通过这种捐助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哈。那么您觉得通过法律上的规定，您刚才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情况，不管是怒而不捐还是募而不捐，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您觉得会有哪些需要跟大家来提醒提示的地方呢？首先我们说要区分私人救助和慈善救助，慈善救助它是有一个特定的资格的要求的啊，只有慈善组织符合慈善法规定的相应组织啊，它才可以进行这个募集慈善捐款，而对于私人救助呢，比如我们常看到的水滴筹这样的，它属于私人救助行为的，私人救助我们可能就需要擦亮眼睛啊，看一 片花之后呢，我们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个新中国茶叶事业的第一个商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啊，也涉及到一些和商标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啊。那么这第一个商标叫做红八中商标啊，很有意思哈、啊。那这里面到底新中国的第一个商标啊，茶叶的事业的商标是什么样子？它的缘起又是怎样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商标法的这样的历史的严格又是怎样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请到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讲。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 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胡静。胡静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我们新中国的自己的商标哈。那一提到这个商标啊，可能很多朋友在购买商品的时候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大家在不管是在超市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碰上自己喜欢的东西，那首先要看一下这个牌子是不是自己钟爱的牌子呢，对吧？啊，不管是买一些吃喝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还是一些服装，非常注重这个品牌的效应。那么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商标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嗯，是的，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啊，商标可以说跟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尤其是在这种现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是吧？我们不管是在电梯里，还是在商场，还是在餐厅，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商标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关于商标这一块呢，我们有一句话是说“有别似有标”，也就是说，商品有差别就需要商标。商标它起到的一个什么作用呢？它首先在商标法的角度而言，这个商标它的作用是体现在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也就是表明了不同的生产的经营者，它是这样的一个标志。那我们说从市场竞争，就从市场的这个角度而言呢，那么商标它更像是一个企业的名片，凝结着这个企业的商誉。它体现了这个企业的整体的形象，它的核心价值和一个综合的竞争力。 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有些商标它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 是的， 有些商标它就是这个质量好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哈。这个我们就不举例了哈，大家很熟悉。那我们说一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呢在成立之后，1949年成立之后，第一部商标法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行我国的商标法又是什么时候修改的？现在正式实施的这个商标法这样一个严格的这个问题哈，您跟大家简单来梳理一下。 好的，我们说中国使用商标的历史啊，其实因为我们中国本身就历史源远流长，所以我们中国在使用商标的这个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先秦。当然这只是使用。那我们 当时还没有商标权这个概念。 是的，也没有商标法这个概念。那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开始一直是没有这个就是专门的这个商标立法的。那我们到了改革开放以来，那我们商标随着这个立法的进程加快呢，我们在1982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制定了第一部这个商标法。那么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呢，我们又经历了93年、01年、13年、最近的19年，这个四次的修订。那我们现行的商标法呢，就是最新的，我们适用的是19年修订的这个商标法。 这个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商标法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把商标法现行的19年的商标法跟大家逐条的来这个逐一介绍了哈。今天我们就重点跟大家说一说，那么我们国家和茶叶相关的第一张这个国字头的名片，就是第一个商标。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茶叶哈，包括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也很多人非常喜欢咱们中国生产的茶叶。中国的茶叶到底第一个商标是什么商标啊？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中国的这个茶叶呀，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我们是在1949年这个11月23日的时候。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 当时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第一家茶叶专业的总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成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这个著名的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也就是我们后来现代的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这个奠基人吴觉农，他出任了这个首任的总经理。他上任伊始呢，他就提出中国的这个茶一定要有自己的商标，新中国的商标有别于旧社会的茶叶。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商标来显示红色中国生产的优质的中国茶。是的， 那既然要有自己的商标，就需要有人设计。 嗯 啊，是吧、 嗯？ 还要起商标的名称， 没 错。那这一块后来又是怎么做的呢？ 因此，我们这个中国茶公司啊，当时就在这个人民日办的日报的这个头版，连续三天发布了这个有偿征集商标的广告。 哦， 嗯，最终从这个众多的设计稿中选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枚产业商标，就是叫红八中商标。 哦，红八中， 是的，是的， 红色的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中呢是这个中国的中，那这个商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大家现在看不到哈，您能跟大家形容一下吗？ 它是由当中艺术化的一个绿色的茶字，嗯，与环绕一周的八个红色的中字构成，它的整体结构是一个、 哦、 外圆内方的这样一个结构，它就蕴含着这个红色中国生产的绿色茶叶，嗯，畅销到四面八方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嗯嗯，那听您这么形容啊，这个商标还挺复杂的。那这个商标是在什么时候正式注册的呢？ 这个商标是在1951年的9月14日正式的注册，它的注册号是8071。 那这个红八中这个茶叶商标啊，成为了我们这个新中国的茶叶的第一个这个商标，是吧？ 是的、 哎、那这个商标注册了之后，它的使用情况又是怎样的？哎，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嗯，我们说这个红八中茶叶商标啊，它诞生于在我们国家这个百废待兴之际啊。 嗯 嗯，在这个新中国建立之初，因为很多我们的经济建设啊各方面都需要重建， 嗯， 因此呢啊，那么红八中商标啊，在这个凭借着我们的产业优势，还有当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硬的质量，嗯，当时实现了它商标设计时所憧憬的这个远销四海八方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梦想。据统计，这个是在1962年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呢，红八中的这个品牌茶叶出口创汇已经达到了1.4亿美元。 那对于当时来讲，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业绩了。 是的，是的。 哎，那刚才呢，您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国家这个茶叶事业的第一个商标哈，就红八中这个商标。哎，那么这里呢，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商标法当中对于这种商标啊各类的保护，因为商标有各种不同的类别，是吧？而且呢各个类别呢它除了驰名商标之外，除了被认定驰名商标之外，它也是不能够实现这种跨类保护的。那么我们从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哈，那么您觉得商标啊它的意义在于哪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那对于这种商标的这种意识，对于商标的保护，我们大家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商标啊，确实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经济的发展，它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 嗯， 从我们法院受理的这个案件情况来看，本身在这个建院6年以来，就已经受理了10万家的这个整体的案件的受理这个数量。 嗯，对， 当然其中商标占着80%，大约是这个比例。 嗯、对，尤其是用商标行政案件， 是吧？是的，是的、 啊。因为全国的涉及到商标行政类案件，状告这个商评委的这样的案件，商标评审委员会这样的案子，通常都是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来受理，是吧？ 是的，是的。 嗯， 所以我们在使用商标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的点呢。 嗯， 第一，我们的商标一定要有它的显著性。 对。 第二，在注册商标的过程中呢，当然我们是在行政机关去申请注册商标的时候，行政机关也会有这个把关。第一，我们是在这个商标的标识本身，我们不能与其他的商标有近似，或者是构成近似的商标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对。 另外一个就是在商品的这个类别上，包括服务的类别上， 嗯、 我们不能跟别的商品或服务构成这个相同或类似的这个服务。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在这个商标的形式上而言啊，现在因为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呢，我们商标的形式也是越来越丰富。最早的商标呢，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图文商标。 对。 那我们现在的商标呢，就是包括颜色啊、 嗯、 立体商标啊、 声音啊， 对，一些声音商标啊，嗯、甚至就我们之前就是受理过的就比较知名的滴滴滴滴， 嗯、 还有某一个酒业公司他们的一个音乐商标，可以说是商标的这个品种越来越丰富了。 对。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就发挥自己的这个想象去申请一个非常有独特的、独创性的这样的一个商标。 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茶叶事业的商标哈，红八中这个商标的历史的严格，以及我国商标法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的胡静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谢谢胡静， 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们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使命。以人民之心为心，为信仰而奋斗。百年不仅是长度，更有厚度。信仰伴忠魂，忠魂铸百年。